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982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我是主播曼宁。 各位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好的，总是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收听我们的 FM98.2 的挑战新歌声。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嘉宾啊，也是一个让我和曼宁稍微的心情有点矛盾和复杂的一个嘉宾。我们既欢迎他，又觉得稍稍的有一点点嫉妒。来，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一个会唱歌的一个画家雨琦，我们有请雨琦给大家打个招呼。雨琦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江雨琦，今年17岁。 17岁。 大家终于知道我们俩为什么很矛盾， 很羡慕他， 因为他只有17岁，小鲜肉啊。 对，你现在是在上高中吗？ 对，现在上高中， 高二。你平时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没有？说既然说是一个画家，你平时是不是对画画特别的有研究？ 对，因为现在是学的美术这个专业。 哦，然后现在是美术的哪个分支？是国画、素描还是？ 没有，现在只是一个就是基础整体，然后是素描、色彩还有速写。 你最擅长哪一类？ 最擅长色彩 。你看，我觉得各位我们的这个能看到我们视频画面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雨琦是一个非常潮的小伙子哈。 他身上色彩也蛮亮的。 对，是不是这平时的服装啊什么的都会自己去设计、自己去搭配什么的？ 对，我会自己去搭配一些然后比较时尚一点的服装，因为我现在就是往服装设计方面发展。 哦，有这个想法，服装设计。 服装设计。 哎，我觉得以后可能说这是一个多么全能的艺人，就能唱，又能跳，又能演，还能自己包装自己，还能给自己设计衣服。我想问一下雨琦，你觉得我们俩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你给打几分？ 这个问题。 专业的，怕得罪咱们俩。 这很难啊，让人家怎么说呢？毕竟我们俩今天穿的也很随意。 我们今天穿的非常的反光，因为我们今天都是白色的 bling bling， 来衬托我们今天的嘉宾哈。下面我们就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吧。我觉得 先声夺人， 哎， 看看画家的唱功怎么样。 对，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来，先声夺人，马上开始。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好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动听的啊，感觉受到了感染啊。 语气唱得也非常深情，我们现在请你去回到我们的嘉宾区。 嗯，来，现在肯定是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在刷屏、刷礼物、刷留言了。 没错，语气真的是自带流量哎，我看一下，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唐伟晨送了小火星，丽丽宝贝送了小糖果，疯了心了送了小糖果，哇，有好多好多的小礼，我现在已经刷不过来了，为什么 念不过来了都？ 对对对，非常多。 嗯，可以说第一首歌吧，我觉得是一个抒情的啊，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故事，就是讲述故事的一种视角，就把这首歌缓缓的唱出来了。那你觉得这首歌对你来说有什么感触或影响吗？ 嗯，因为这首歌它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慢慢走嘛，陪着你一块走。因为，在画画上学这个道路上就是很艰难。然后，稍后呢也有父母一直支持。然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啊、挫折也好啊，还是有一些冲突也好，但是父母都是会体谅你， 最终都会支持你。 对， 所以说今天把第一首歌也是想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听啊。乖儿子，太棒了。 那雨琦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美术并且爱上它的呢？ 小时候就开始就是喜欢画画，然后我爸妈就开始就看我画画嘛， 有天赋， 有天赋，对，然后就去找了一个老师，然后就这么一直就上下来了， 系统的学习了，然后逐渐发现，哎，不仅是有天赋，而且还努力，而且感兴趣，然后就一直走下来了。 对， 啊，可以说是有缘分哈。 说到这儿，我非常的惭愧，因为我爸爸是一个美术老师，但是我对美术一窍不通啊。 曼妮，你不是一个人，我也是从小从三四岁就开始学美术的，但是没有坚持下来， 都 改行了， 都变成了主持人。 是的，好，刚刚的第一个我们的先声夺人板块，相信已经叫醒了大家的耳朵啊。今天雨琦的第一首歌可以说是非常的深情款款，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魔音手，来继续听听他的音乐故事。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我是曼宁。除了你可以收听以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 对，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 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各位喜欢唱歌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到我们哈，您只要发送您的简历到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我们就能看到您的简历，也欢迎您多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今天我们的嘉宾啊是一个会唱歌的画家雨琦，是一个17岁的小鲜肉啊，一说到这里就心又被击中了一下，又被捅了一刀，感觉 张彤在我旁边啊充满了愤恨。 但是他的歌声的确有治愈功效啊。对，那个我觉得刚刚咱们提到了一些画画的部分，其实我觉得画画刚才雨琦没有说太多遇到的一些就是不太顺利的事情，那有没有在画画的过程中你觉得有一些想跟我们分享的故事没有？ 有，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刚开始接触，因为刚上高中的时候，然后美术的功底呢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强，然后班里画画同学好的也很多， 对， 然后就觉得自己哎呀 有压力了， 就自觉自己就好渺小啊，然后没有可能了，就要不要放弃这个专业， 也曾经想过放弃， 也曾经想过放弃，但是做了很长一段斗争，起码有一个月吧，然后想了想说不行，就是我一定要坚持下来。 那是什么样的一股力量呢？是来自于外界的还是自信内心的那种力量呢？ 还是 自己就把自己说服了。 对，还是想去，因为想画画嘛，就觉得美术这条道是我比较喜欢的，也不能放弃，因为自己喜欢的如果去放弃的话，那以后什么事儿都干不了。 没有想过放弃了美术去走这个演艺的道路吗？ 没，就是也还好吧，其实也没有太想往这方发展。 顺其自然就好，其实是也是有唱歌的天赋的。 还是更喜欢静静的坐在那里画画。 刚刚也是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画面，我们也看到雨琦是非常的上镜哈，这图身比例特别的棒，特别适合当一个演员和歌手啊。哎，就是自身条件非常的棒，你说多羡慕呀，全能艺人哈。哎呦，其实我也挺想问问的，说现在你有这个往这个服装设计方向有发展的这个想法是不是？那平时会不会自己也设计一下衣服呢？ 也会，肯定 是就在家没事的话就开始服装设计，然后开始设计自己就是脑子想的呀那些就是都画上去。 哦，画上之后会自己去做吗？ 会尝试做。 会尝试做哈。那现在有没有说做出来的成品，有没有就是展示出来的那种？ 有。 已经有了。 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呢？ 哦，那 在直播上面 微信发给你 的小粉丝都说他们很想看。 对，我觉得下次可以带你的这个服装的成品，下期节目的时候如果说以后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可以把这个成品穿在自己的身上， 对， 一起全套的展示一下自己的 创意。毕竟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对，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了。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雨琦，你在画画的时候音乐会给你什么灵感吗？ 会肯定会有，就是， 比如 就是在家就是看书的时候听着音乐，然后听着音乐以后就来了灵感，然后就马上拿张纸，然后去打稿，打完稿以后就开始画。 哦， 对， 哪首歌给了你 灵感比较多，比较记忆深刻？ 就是最深的一次是那个 Katy Perry 那个 Pika。 哦， 对， 听到那首歌之后就大笔一挥，然后就开始设计衣服了，是吧？ 就开始热情桑巴，就那种开始画。 你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衣服呢？听了这首歌以后， 其实我特别想看哈。 比较符合那个礼服一种，但是又很热情桑巴那种，就综合性， 就是和歌曲融入起来， 给了他美术方面的灵感。 那美术会不会也给音乐灵感呢？我听说你自己也会写歌，对不对？ 对。 然后画画的过程中会不会就突然觉得画画这个河流的时候，这个旋律特别像一首歌，然后就写出来了？我脑洞有点大哈， 简直是全能艺术家。 对，互相影响，是不是也会互相影响？ 会不会 嗯，好，我觉得这些故事都是我们两个其实有机会接触到，但是最终没有这个缘分接触到， 自己给作死的。 好，就是刚刚这些故事我们聊得非常开心。那雨琦今天想跟我们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什么呢？ 是来自于那个 Moon Five 的那个 Love Somebody。 Love Somebody。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来继续听听这个音乐，也听听我们背后的音乐故事。简直，我觉得我们几个要不是因为有凳子的话，我们几个都起飞了，都已经弹起来了。 特别嗨的一首歌， 太好听了。来，雨琦，你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就是旋律好听，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还有什么故事没有？ 就是因为这首歌的，它是那个主体写的，就是有一个人伴随着一个人，然后就是一直走，哪怕那个人跟他没有关系，然后但他喜欢那个人，他也是会跟他 陪着你就好， 陪伴你就好 啊， 默默的陪伴你就好。 那你这首歌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又想送给就是谁 朋友还有家人 啊， 所有人默默支持我的 默默在你的这个求学的路上一直陪伴你支持你理解你的人。 对，其实陪伴也可以很嗨哈，就像这首歌一样。嗯，好，咱们继续来听听，继续来嗨一把。哇，这首歌根本就不想把它放结束， 停下来。 对，太好听了这首歌。 嗯， 好，就是刚刚我们聊了说，其实这么嗨的一首歌背后也有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那就是互相陪伴的故事。 嗯， 那其实我觉得，在就是陪伴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难忘的一些故事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其实我们很想就是聊一聊，其实一个那么全能的一个小伙子，你平时生活中会不会也有一些就是？不像表面那么就是光鲜那么快乐的时候呢， 有 啊， 看起来语气是有点内向的。 对，我是比较内向，但是不是特别就是张扬啊那种。 嗯 啊， 对， 那你平时生活中就是会就是怎么就是安排自己的空闲时间呢？ 有，就是比如画完画啊，然后就出去啊，跟朋友啊去走一走玩一玩 啊。 对， 其实这也是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都会就是去 在现 在 的年轻人 啊， 张东感觉自己是一个老大叔， 对，就是 在你面前。 一般来说，嘉宾来了之后，我都觉得，哎，我是小鲜肉，我怕谁？但是今天这个太鲜了， 有压力是吗？ 是，各位如果想看到我们的雨琦的话，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他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唱吧点击右下角的发现有一个直播板块，点击到我们的九八二的魔力九八二的直播，也能看到我们的雨琦。今天是一个又有才然后又有颜的一位小鲜肉啊。来，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又来自于哪一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Nicky Jason 的那个 Chance。 好，接下来就听听我们今天的推荐的第二首歌曲。 With a wine stained lips, yes, nothing but troubleBut she's warm as a devil. I gave her my heart, but she won't hear my soul. She takes to the break and I can't get more. You got me in chains. You got me in chains for your love. But I wouldn't change. No, I wouldn't change this love.Trying to break the chains, but the chains only bring me. Alone in my night, too, she knocks on my door. I'm not wasted again, but I can't say no. No.You got me in chains for your love.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雨琦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我觉得现在恨不得自己变成一个 DJ 啊，在这打碟， 对，非常有节奏， 好好听啊。那雨琦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其实这两首歌节奏感都挺强的，旋律也非常好听， 适合我们在下班的路上听，是不是？ 对，特别适合现在听。 因为就是因为我挑这两首歌呢，就因为现在这个主题，我是围绕着朋友啊，就是身边的帮助你的人，然后去现就送给他们这个，去感谢他们。 哦，还是说送给朋友的。你看哈，今天雨琦第一首唱的歌送给爸妈，然后推荐的两首歌送给家人和朋友，这是一个多么懂得感恩的小伙子呀。 我会觉得他简直是一个暖男哎。 对， 一点都不像我们表面看起来是一个花样小鲜肉，其实还是很温暖，很重感情。 那你今天推荐的 MV 不会就是感恩的心吧？ 感恩的心 MV。 那今天推荐的这支 MV 是哪首歌手的哪首歌呢？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Firework， 哎呀，这首歌太经典了，也是特别好听， 也是你的单曲循环是吗？ 是的，单曲循环。来，咱们接下来就来听听今天雨琦来推荐的这首 MV， 来自于 Katy Perry Firework。 来， as you shoot across the sky. 好的，刚刚您听到的这支 MV 呢，是来自于 Katy Perry 的我们的 Firework， 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动感哈。今天我们的雨琦推荐的歌曲都旋律特别的好，节奏也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就是我们的火星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又说，主持人怎么不和我们互动啊？ 主持人这就来跟你们互动了。 其实都在看着啊。 你看像这个文文啊，幼儿园老大，还有寂寞哥、清新 boy， 他们都送上了小火星，还有棉花糖。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对， 还有这个小影子、小银子，他们都送了这个小礼物啊。 对， 看来你们是一直在关注我们，看到有这个老粉丝啊，每次都来了就说，哎，我又来了，非常欢迎你们，也非常希望你们多多的和我们互动。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刚才还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说这么嗨的歌，为什么你们不跳起来呢？首先，我觉得有两点原因：第一，演播室太热了；第二个，主持人内心都在狂舞，你们看到了没有？其实大家都是听到好听的歌，都是忍不住的想要一起嗨。那么今后呢，我觉得可以把这块区域咱们都打成那个演出区，是不是？咱们全都跳起来。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因为很多朋友说啊，我们想听听雨琦继续唱歌。 对， 今天的这个歌啊，可是大有来头，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的 有故事的 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为您准时直播的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已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环节，那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说这首歌啊大有来头，它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啊可是我们雨琦原创的歌曲。 雨琦来给我们讲一下吧，这首歌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创作的呢？ 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歌呢？ 因为这首歌是因为它，因为走这条路的话，他有很多人会闲言碎语，会说你不适合这条道，然后你不应该画画，你应该去干嘛干嘛干嘛，就好多人会阻挠你，但是还是忠于自己内心吧。 啊，好像确实在就是成长的路上确实有很多人在给你建议哈，但是这些建议有的时候是就是适合你的，有些东西确实不适合你，就违背了你自己的本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这首非常值得期待的来自于我们雨琦原创的《把握自我》。 我喜欢的从来都没变过，我曾执着遗忘的过错，也曾放任自己的落寞，犹豫之后一切从头来过，勇气走出狭隘的角落，随着节奏摆脱犹豫和困惑的枷锁，一起享受快乐，一起放任自我，精彩需要自己来把握。也曾放任自己的落寞，犹豫之后一切从头来过，鼓起勇气走出狭隘的角落， 随着节奏奔爱，错犹豫和困惑的枷锁，一起享受快乐，一起放任自我，精彩需要自己来把握。鼓起勇气走出相爱的角落，随着节奏摆脱犹豫和困惑的枷锁，一起享受快乐，一起放任自我，精彩需要自己来把握，把握。 哇，这首歌要是自己写而且自己唱，而且在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标志性的一个年龄，17岁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单曲，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非常羡慕你啊，我们俩。 对，非常非常的羡慕。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其实啊没有那么好唱，我觉得有几句就是那个什么放弃把握哈，那几句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小转移 还是需要一定唱功的。 对，它是需要唱功的。好，现在与其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嘉宾区啊，我们一起来聊聊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既然这么好听，而且付出这么多心血的话，一定有很多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而且我们刚才觉得与其在唱的时候是很有力量的， 对， 感觉不像之前那么文静和内向， 和慢慢走有反差， 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吧，可能 是。来，这首歌是缘何而起？为什么写这样一首歌呢？ 因为还是就是在走这个道路上，就是很曲折。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有的人就很多人说啊，你这画画，然后你画不出来，然后怎么着就画得不好。然后走服装设计也一样，就是好多人都说啊，你说你一个男的，然后画服装设计，然后画女的，画女装不画男装，你说你干嘛走这条道？但是我觉得 太狭隘了吧，这种想法。 但我觉得画男女装其实没什么。 哎，就是我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设计师叫劳伦斯许，也是中国的一个男生，也是给女生，就是范冰冰啊，很多的女明星设计礼服。 很多的大牌女装都是男生设计的呀。 对啊，就直接从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庭的孩子，直接变成一个国际知名的，在什么巴黎，在什么有自己的服装周的这样的一个大设计师。 对， 理想面前大家都是最棒的。 其实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在奔跑，所以耳边才会有风。所以一定要放平自己的心态， 坚持 自己的梦想。 是。那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故事？ 因为写这首歌的时候 一气呵成的吗？ 对，一般都是一气呵成，就是没中 灵感来了，然后就。 就是很少有什么故事啊。 那在什么情况下有这种灵感的呢？其实我就觉得啊，就是你看 张彤觉得你会有一个契机， 对，会觉得有一个时间点，或者说有一个事情，一首歌什么刺激到你了之后，你就想到哎，我要写一首歌了。 有，就是在因为我刚接触服装设计的时候，然后就好多人说啊，你画得不好啊怎么着，因为我没有学过系统性的训练，就是服装设计这一块都是自己去看自己去学。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画的不好，然后同学说啊，你画的这什么玩意儿，然后就说 你这样还学呢 啊。对，就是说啊，你还这样画这么烂，然后人家看不上，然后你看你连最基础都不会。然后就各种闲言碎语的情况下，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有这么一个冲动，就是说我用一首歌而且用我的行动来穿透你们这些谎言哈，你们这些谣言。来，那这首歌可以在哪里听到呢？那么好听？ 平台都有，酷狗啊什么 QQ 音乐都有 哈， 只要搜索把握自己就可以听到与其的这首原创歌曲了，是吗？ 对， 也请大家多多的支持，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各种直播平台上给我们的与其进行互动。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想说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与其进行互动。那么现在火星直播上又刷了一波礼物。 对， 很多很多的留言啊， 在火星直播上大家听到你的故事呢，有范儿的青春对你说，坚持自己的梦想，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加油。 没错。那还有一些特别多的礼物，其实都在无声之中。 小火星， 对，都在给你表达支持。 还有宠爱你， 对，很多很多的礼物其实都在表达对雨琦的支持和喜爱哈。下次吧，我觉得下次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雨琦把他设计的衣服服装能够带来我们的这个现场，然后期待你的下一首原创歌曲，甚至是原创专辑，好吗？ 好， 穿着自己原创的衣服，唱着自己 原创的专辑，对， 然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好。 那么大家即将要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游戏。那么同时也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 拜。 就化作一缕紫烟。